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场非常特别的展览，庞贝瞬间与永恒，庞贝出土文物特展。1900多年前，一座城市被维苏威火山瞬间掩埋，历史永久定格。而如今的庞贝古城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每天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最近这场庞贝特展就带来了120件来自庞贝遗迹的珍贵文物。虽然这个展览并不在北京，是在天津博物馆一直展出到12月14号，不过天津离我们也不远哈，感兴趣的朋友还是可以很方便的去参观的。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展览和大家聊聊庞贝古城的过去，聊聊那场18个小时毁灭一座城市的灾难。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在意大利南部的海滨城市那不勒斯附近，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的爆发将这座城市淹没，甚至把它从人类的记忆中抹掉。直到200多年前，人们在偶然间触及到了这座沉睡了1000多年的神秘城堡。从此以后，一系列的考古工作慢慢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也让世人看到了它原有的繁荣和光彩。这座古城就是庞贝。这次在天津博物馆展出的庞贝特展，之前已经在成都和西安展出过。120件精美文物包括了壁画、大理石雕像、石膏柱像、青铜器、金器、玻璃器、陶器等等，甚至还有烧焦的面包、豆子和洋葱。它们因为火山喷发而瞬间碳化，还保存着当时的模样。展览分成了6个部分：地中海上的庞贝、庞贝的城市景观、庞贝的日常生活、庞贝的社会生活、庞贝重现以及述说庞贝，分别讲述了火山爆发前、火山爆发瞬间以及庞贝古城考古发掘的历史。那咱们今天的节目也来按照这个时间顺序和大家聊聊庞贝古城的故事。庞贝城位于意大利亚平宁半岛的西南角，是一座背山面海的城市，它的位置就在著名的维苏威火山的东南山脚下，离火山大概有10公里的距离。这座城市始建于公元前60世纪，到了公元前30世纪中叶，庞贝城商贾云集，成为了意大利仅次于罗马的第二大城市。庞贝城的面积大约是 1.9 平方公里，四周围绕着4800多米长的石砌城墙，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各有2条笔直平坦的大街，把城市分成了9个城区，每个城区又有许多街道和小巷纵横相连。城里的道路很宽阔，铺着整块的大石板，中间的路面上还留下了一道道很深的车辙，被磨低了1-2寸深。古罗马的马车是非常发达的，武士和贵族的马车总是在路的中间疾驰。在庞贝所有的交叉路口都设置一块块凸起的隔车石，大概有30厘米高，这个东西类似于我们现在道路上的减速带，当飞奔而来的马车临近交叉路口的时候，自然就会放慢速度，让车轮从石头的夹缝中缓缓驶过。到了公元1世纪，庞贝的商业和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了， 那里有多种多样的手工作坊和小商店，还有磨面烤面包的作坊，榨橄榄油的油坊等等。街道上还有一些小酒馆，柜台是用平滑的石片砌成的，一口口的酒缸砌在柜台里头，顾客们既可以来打酒回家喝，也可以在柜台边上痛饮。庞贝人丝毫不掩饰他们对金钱的喜爱，有个商人就在商店的匾额上写着钱欢迎你。在庞贝古城，10%的土地都用于修建休闲娱乐设施，广场附近有好几个体育场，城里还有三个大浴场，许多家妓院，一个竞技场和两家剧院。城里的公共澡堂可以同时容纳1000人洗澡，里头有温水池、热水池、冷水池、更衣间、按摩室、厕所等等。令人吃惊的是，2000多年前的庞贝就已经有了地暖。浴场的地板是温的，下面的暖气是由蒸汽通过陶制管道散发热量而成。这种水准，即便是欧洲的其他地区，也要过了1000年之后才能达到。不过，极度奢靡富足的生活造成了庞贝人的过度自视，一场灭顶之灾即将到来。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庞贝古城。前头说到，古罗马时期的庞贝城就建在维苏威火山的山脚下。维苏威火山海拔1277米，是一座典型的活火山。数千年来，它一直在不断喷发。可是，在公元初年的时候，当时的一位著名地理学家却根据维苏威火山的地形地貌，断定它是一座死火山。而当时的人们也完全相信了这个结论，对火山满不在乎。火山的两侧都种上了绿油油的庄稼，山脚下的平原上到处遍布着柠檬树和橘子树，还有葡萄园等其他果园。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座死火山正在酝酿着一次巨大的爆发。公元62年，庞贝地区发生过一次大地震，城市遭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我们今天在庞贝城看到了许多毁坏的建筑，就是那次地震造成的。当时的罗马皇帝甚至一度考虑想要遗弃这个地方，但庞贝城的居民却选择留在家园，他们重建了城市，而且在重建中更加追求奢侈，庞贝城也很快恢复了繁华。地震之后的17年后，公元79年的8月24号，一股积蓄了数千年的力量从维苏威火山中突然爆发。从中午1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18个小时的时间，庞贝城遭遇了火山爆发、4次熔岩流和3次灰尘暴的袭击，将近6米高的火山灰毫不留情地将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抹掉。这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灾难，在当时其实是有过文字记录的。当年有位17岁的少年叫小普林尼，火山爆发的时候，他正和母亲在庞贝城临海对面的一座岛上走亲戚。小普林尼可以说是隔岸观火，亲眼目睹了火山喷发的全过程。6年后，他应罗马当时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请求，用一封信描述了火山喷发的情形。一大片雪松形状的乌云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巨大的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由于天空变得一片黑暗，火焰显得格外显眼，地震频频不断，我们都不敢出去，因为那燃烧着的火山碎石正像冰雹那样从天上猛砸下来。历史学家塔西佗把小普林尼的信写进了自己的著述之中，也让深埋于地下的庞贝古城在史书中留下一丝的线索。小普林尼的信中还说，在大祸降临之后，罗马帝国的舰队派出了部分船只试图救援， 但是倾盆而下的火山灰、碎石以及熔岩喷发的浓烟和散发的有毒气体，数日都不能撤退。不但救援工作无法展开，就连不少救援者也是自顾不暇，不幸身亡。灾难发生之后，庞贝城周边损毁不那么严重的地方很快就恢复了生机，但是庞贝城却由于损毁太过严重，实在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重建这个城市，只能任其消失。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关于这座城市的传说越来越少，小普林尼的书信也被世人渐渐遗忘。最终，这座城市在中世纪时期被人们彻底忘却，直到18世纪初，它才被重新发现，也再一次震惊了世界。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我们回顾了1900多年前庞贝城的那场灭顶之灾，接下来就要说说它是怎么重见天日的。时间来到了18世纪，庞贝城的第一具人体遗骸被偶然发现于1748年。又过了十几年，当地农民为了解决农作物在旱天的缺水问题，在维苏威火山的山脚下挖掘水渠来饮水，突然有人大喊地下有东西。只见水渠的挖掘坑下涌现出了大批的古罗马钱币以及破碎不堪的石像。由于意大利整片土地都属于千年古文明的所在地，挖出文物的事儿不足为奇，于是这次发现古钱币和石像的事就被当作普通的古城遗址处理，相关部门登记留档就完结了。直到1763年，考古专家在一次顺藤摸瓜式的挖掘时，从古城的泥潭中敲出了一块特殊的石块。这个石块一出现就震惊了全世界的考古界，因为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庞贝这个名字。人们这才意识到，这里就是被火山爆发所埋葬的罗马古城庞贝城。后来到了拿破仑统治时期，庞贝古城遗址被纳入了法国的领地。拿破仑将古城的挖掘工作交给了那不勒斯的一对王室夫妇，弗朗斯·穆拉元帅和他的妻子卡罗丽娜，她就是拿破仑的妹妹。卡罗丽娜自己出钱雇佣了500人进行挖掘，她对挖掘的过程十分着迷，经常从那不勒斯的王室事务中抽出身来，在遗址各处查看，向负责人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为了及时了解进度，卡罗丽娜还在废墟的附近建造了一栋住宅。到了1860年，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统一了意大利，他任命后来被尊为现代考古先驱的吉塞普·菲奥勒利来负责庞贝的挖掘工作。菲奥勒利探明古城的城墙后，绘制了一张工程地图，上面标出了每个街区，并且按逻辑顺序给每座建筑编了序号。菲奥勒利确保对每件新出土的文物都有准确的描述，不只关注文物的外表，而是研究了它们的出土位置以及与其他物品的关系。新发现的文物总是尽可能地保留在原处，而不是被移走装船运到博物馆里。由于当年裹住尸体的火山灰凝固成了硬壳，人的肉体腐烂后就形成了人形的火山灰壳。菲奥勒利发明了一种石膏铸形法，把熟石膏注入壳中，凝固起来后清除掉包裹在外面的火山灰，就形成了一具栩栩如生的人的躯壳，真实再现了受难者在临终前的各种悲惨情景。火山爆发的那一刻，有的人两手抱头蜷缩成团痛苦地坐着，有一位奴隶被主人用铁链锁着，灾难降临时没法挣脱，只能坐以待毙。最令人钦佩的是一位普通士兵， 他一直固守在城门旁，直到岩浆和大火将他吞噬，依然保持着平和从容。庞贝古城的发掘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到目前为止，露出地面的古城遗迹只占了全部面积的三分之一。到了新世纪，2011年，意大利政府发起了一个大庞贝项目，旨在通过挖掘和保护，让这座古城遗址重新焕发生机。这个项目的总投资超过了1亿欧元，是由欧洲区域发展基金和意大利政府共同出资。就在最近，庞贝古城的发掘工作就有了新的发现。最新发掘出了一条窄小的巷子里，楼房的上层带有四个阳台，这在这个地区的考古发掘中是极为罕见的。这四个阳台排成一排，保存完好，颜色是明亮的庞贝红，阳台上甚至还保留了一些家具。此外，考古学家们还挖掘出了三座古老的房子，会有海豚和花卉图案的壁画，以及写在墙上的文字等等。这是一句用拉丁文书写的关于选举的文字，请选埃尔维奥·萨比诺吧，他是值得的，他是一个好人。目前庞贝古城每年要接待的游客大约是350万人次。那如果您现在到庞贝去旅游，还会看到哪些令人吃惊的遗迹呢？我们接着聊。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前头我们说过，在那场火山爆发来临之前，庞贝是意大利仅次于罗马的第二大城市。城市规划、交通设施、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城内的会堂、广场、神庙、剧场、浴池、市集等等也都有一定的规模。从考古结果中发现，庞贝人当年很喜欢在墙壁上写字画画。我们前都说到过，有商人在墙壁上写着钱欢迎你的字样，还有政客在墙壁上写着自己的选举口号。实际上，在所有的庞贝遗迹中，墙壁是里头最有特色的。在庞贝的建筑墙壁上已经发现了6000多处的涂鸦，涂鸦文字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比如说，一个人诅咒另一个人，啊，杰斯，愿你糜烂的脓包再次裂开，比上次疼的还要厉害。还有表示感谢的人写道，祝愿请我吃午饭的人身体健康。当然了，不满的谩骂也是屡现其中，比如萨米斯致科诺里斯，去上吊吧你。庞贝人把墙壁当成了公共留言板，但墙壁的存在意义不仅于此。从文艺复兴以来，古希腊、古罗马的绘画艺术就一直是学术界非常关心但又存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因为直到庞贝壁画出土之前，古希腊、古罗马的壁画遗物几乎是没有留存下来的，人们能看到的只有一些希腊陶瓶上的图画而已。而庞贝古城被发现后，大量的庞贝壁画出现了，这些壁画几乎都完好如初地保存着，成为了研究西方古典绘画的重要资料。庞贝壁画的内容侧重反映社会生活，比如城市风光、广场景致、公益活动、酒宴情况等等，都表现得很有情致。此外还发现了5-6幅神话题材的人物画，也都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不过在发达的经济和艺术水平之外，庞贝遗址也保留下了当年的罪恶。当时的庞贝还保留着奴隶制的传统，而庞贝的上层统治阶级已经到了挥霍无度、穷凶极恶的地步。就比如说饮食方面，贵族们会把蘸了蜂蜜或者罂粟籽的龙虾、海胆、田鼠在油里炸过之后当配菜，他们还会吃蜜汁松鼠、火烈鸟或者獾鸟的舌头、夜莺的肝。饭后点心是一种腌制过的带甜酸味的海扇， 喂养海扇的居然是奴隶的肉。因为贵族们认为这种吃过人肉的海扇味道最为鲜美。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奢靡享乐的贵族竟然都是躺着吃饭的。庞贝贵族对奴隶的虐待行为令人发指，当时有许多买卖奴隶的市场每天天刚亮就热闹起来，一群群奴隶被关押着等待奴隶主的选购，主人还可以合法的杀死奴隶，奴隶主还强迫奴隶与野兽搏斗。观看人兽角斗就是庞贝贵族的一种残酷的爱好，这些发现都是从庞贝古城的遗址考古中得到的结论。而这样一座违背伦理道德的城镇，终究没有逃过那场灭顶的天灾，整个庞贝文明一夜之间消失殆尽。那今天时间有限，关于庞贝古城的历史文化遗迹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天津博物馆欣赏最近的庞贝出土文物特展，当然了，我们也希望相关的展览可以到北京来展出。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心跳乱了节奏，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